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天，有中度霾，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六度，最小相对湿度呢50%。今天夜间呢阴有轻雾转雾，山区呢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呢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不好，驾车呢上路应该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大家遗留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一位呢是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盖尔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希望我们给大家讲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什么样的一些话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哈。比如说前两天就有朋友说，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海外的一些置业的一些情况啊，啊我们就看到了啊，没问题。过两天我们找合适的一些专家呢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节目呢还是给大家会有很多的福利啊，你比如说如果您有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叫阿霞说，问一下，说本人呢在房山有一套目前大概估值是在320万左右的房子啊，公积金呢可以贷款110万，那计划将这个房子呢去置换掉，选择市区购买一些小两居，不限学区的这些因素啊。目前考虑地点呢，比如说有西坝河、甜水园什么的哈。请问啊，公积金可否用于已购公房，或者是和这个贷款的年限啊？也求推荐一下房子。 嗯，咱们先说一下，这位朋友他是想把房山区的房子卖了，然后在那个市区买房。那咱们先说一下，公积金贷款需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吧。第一个就是说，家庭名下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说，您如果先 想买房的话，要先把现在的公积金贷款要还清。 嗯， 第二个条件，公积金在缴存状态，也就是说您现在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公司给您缴存着公积金。第三个条件就是说连续缴存12个月以上。 嗯， 也就是说公积金必须连续缴存在1年以上。 嗯， 这就是公积金贷款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需求啊，他是有一套320万的房子，然后有100万的公积金贷款。那如果想置换的话呢，首先需要把名下的房贷结清，再使用公积金贷款。那最长年限就是25年。 嗯， 那如果是市值320万的房子结清公积金贷款之后呢，那首付预算在210万左右。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贷120万的话，可以考虑总价330万左右的房子，这就是一个总价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这位朋友需求，他想在西坝河商圈跟甜水园商圈这块的房子。先说一下这两个商圈啊，位于东北这样3-4环之间，还是比较好的，从交通啊、商业，包括学区这块都算是还可以。那这个钱呢，大概可以去这个甜水园那个延庆里这种小区去看一看。那310万差不多能买一个2室1厅50平的房子，也是差不多的。嗯， 都是比较那种 老一点 老式的红砖楼。 在这个附近的配套其实比较好，像国贸这边有1号线、10号线、地铁站，然后在国贸附近的像光辉南里和郎家园小区，然后大家都知道国贸商圈是北京比较繁华的地方啊，这里的写字楼啊，还有就是大型的商超百货都是比较高档的。然后在这里还有就是像三甲医院的朝阳医院，还有建国医院，光辉南里现在这个价格是比刚才那个两个商圈的房子贵一些。如果预算有富裕的话，可以考虑2室1厅，大概是64平左右，总价需要425万了。 所以咱们今年这个楼市相对来说比较冷静啊，很多人都说今年比较那个适合换房。所以您要真打算说不想住在这个房山太偏远的地儿了，您要想换的话，可以现在就着手去看了。 没错。然后呢，我觉得像这个一般很多朋友300多万400多万啊，其实还是可以找到的哈。 对， 就是可能需要看一看那个就是比较老一点这种房子哈，可能还能找得到啊，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的问题，说我大厂县城的有一套房子想卖了，在北京付一个小两居的这种首付，可不可以实现？说跟爱人呢也是有公积金，可不可以使用？ 这个您大厂县城有一套房，您得先说这个房子多大，然后 能卖多少钱。 对 能卖多少钱，它可能分地段也不一样。那咱们假设就是说能卖到150万左右吧。那这样看来就是如果说商业贷款加上公积金贷款做组合贷的话，能买到350万以内的房子。那这个价钱在北京其实很多地儿都有，可以买一个两居，像昌平沙河呀、北七家、回龙观， 就肯定是周边的市区里边。 市区可以去石景山看看，石景山古城。然后像门头沟也有， 丰台，大兴， 对，丰台、大兴这种地儿都可以买到，就看您这房子您现在能卖多少钱。那如果说我不想组合贷，那我只想公积金贷款的话，得说看看您现在差不多也能买个总价270万左右的房子，那这个价的两居其实不是很好找，可以去北七家呀、六环外这种看一看。 对，就是我们在2017年，就是说我们北京的就是叫上车价基本到500万了，就是刚需起步价500万了。其实要是今年我们看二手房，要仔细找找，像350万左右的房子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就是说想买一些市区里的房子，然后就是多看看。 这个北三线反正从去年到今年然后这个楼市都比较低迷，像燕郊这种地儿可能都有的小区之前涨得厉害的现在都已经跌回来了，甚至有的有腰斩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您如果手里有北三线的房子，您反正可能有的人会比较着急啊，就觉得自己可能买房买亏了什么的。其实如果不是很着急可以再等等，然后如果您就是说挺着急的，然后也可以现在再看看。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朋友的问题，说请问房贷的这个浮动系数会每年都会有变化吗？比如说如果我今年办理贷款的时候的系数是 1.05， 那明年的银行调整系数是 1.1， 那我就按照基准利率的乘以 1.1 来还房贷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常见的，因为咱们很多普通人嘛，就是买房贷款这事儿，一听说这个贷款系数就有点觉得很抽象。 嗯， 其实说您说的这个利率系数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永远都是 1.05， 直到您结清这个贷款。 就是按您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这系数来走。 对 对 对， 不是按照市场浮动。 对，那能变的是什么啊？基准利率是可能会变的。 嗯， 就比如一般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会在调整之后的第二年的1月1号执行，就比如咱们18年，比如下个月突然那个银行就说调整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明年的1月1号。 嗯， 所以说是这样的。那个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去年的5月份，购房贷款贷了200万，那五年期以上的基准利率是4.9%，执行利率上浮5%，也就是说就是4.9%乘以 1.05， 但是呢18年，比如今年2月，央行把这个基准利率调整了，不4.9了，调整到5.5了。 嗯， 那么您在明年，也就是19年的1月1日开始执行这个新利率，也就是说按照5.5%乘以1.05来还月供。 嗯，好吧，反正这个关于利率这事儿啊，这个大家肯定都比较关心啊。 对， 因为这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问题啊，大家反正有问题都去来问吧。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行，我们在下面看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这个门面房属不属于这种商办类的产品？说如果想买门面的话，请问需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些资格？ 嗯，这门面房是属于商办类的，那如果个人买呢，是需要5年的纳税或者是社保，然后是需要全款，而且只能买2017年3月26号之前网签的。 嗯， 如果公司买是不受限制的，就是说这个限制是对个人的。 嗯， 但买来以后3年是不能再次交易的。 嗯，这块儿再提醒大家一点吧，就是说咱们一般正规的门面房，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门脸房， 嗯， 是商办类产品，但是也有北京的也有一些区域卖的门脸房，它是小产权，所以说您买之前一定要认清到底是它的产权性质是什么样的，不要买小产权的房子。 嗯。好，我们看一下下面朋友问题，说问一下啊，为什么这个红善家园的房子是那么便宜呢？ 首先看见红善家园的位置啊，我们知道红善家园在十里河桥东，首先看见环境就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包十里河那边有包括之前的古玩市场、建材市场，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个低端产业集中区，导致了这里的人口流动比较大，然后人员呢就是比较混杂，而且本身红善家园最初是用于企业定向的安置房，所以它大部分都是一些回迁的居民，就是外迁呀，还有拆迁的居民，包括本身的他的那个居民有可能有大量的房子在这里，他本身自己不住的话他就租给别人了。 嗯， 所以导致这里的人呢就是说人群比较多一些，然后在我们知道走三环的话到那个十里河桥东那边是一个特别堵的一个口，所以说包括配套啊交通啊这里都是十分，就怎么说呢， 就 是十分乱， 路况也比较复杂。 对， 然后堵车情况也是可以说全天，别就别说高峰时段了，全天都比较堵。 下了三环呢，它在这个要进入这个小区呢也是十分困难的。首先小区东侧的华威桥到十里河的三环主路，那辅路呢南侧是左安路，由于道路狭窄呢，原来呢有很多小商小贩，然后现北边呢是华威南路，然后只能由东二环进入或者由华威桥进入，所以呢这三条路呢对这个小区形成了一道屏障，外面的车辆要进入呢首先要跨过这些关卡，但小区内部同样也是有这些交通不便的这些设施，由于小区内部呢停车是免费的，所以小区内部的车位呢几乎都是被塞满了，左边车右边车，有时还有临时停车的地方。 嗯， 然后道路宽敞些的塞了三排车， 所以就是说里面居住的人经常说我们在里面开车就是相当于是练习考车本了。 嗯， 所以说但是也不要过分悲观，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为什么那块比较堵的原因主要还是十里河市场，那大家都知道去年咱们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这个工作嘛，十里河现在也已经搬迁了，那搬迁完了之后对当地的一些交通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所以说这个小区呢之前可以说它是很便宜，但它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它会慢慢的缓起来。 嗯， 所以说也不用特别悲观。嗯 嗯，所以就说啊，这个房子啊它跟它周边的一些这种配套啊交通啊其实是深的很有关系的。 对 啊， 对， 比如它要比较乱比较嘈杂呢，确确实实可能现在价格就比较的低，比较便宜一点啊。那到时候等它这边改善好了以后呢，我觉得价格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涨幅的。 对 啊。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其他的这种问题哈，我们也来再看一下。 嗯， 这位朋友说想买这个西城的房子，可以把户口落户到西城这个房子上面吗？ 可以，要是说北京户籍的人，就是说符合西城落户的政策，然后在西城买了房以后过户呢，拿到这个房产证、户口本等证件，然后就可以到西城这个派出所这户籍科咨询落户的事情了。要是就是说你不符合西城的落户政策，这是就没有办法是落户的了。 嗯嗯，好的。另外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海淀的这个公有产权房中铁碧桂园是不是值不值得这个购买哈？这个公有产权房嘛，如果这个您有资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本身这个公有产权房嘛， 对 它便宜哈哈，是吧？就是如果您要有资质的话，可当然是可以去购买的。 对， 这个海淀的共有产权房一般都是我们俗说的嘛，就是这个粥少僧多。 嗯， 就是您申请买上都挺不容易的，肯定是挺值得买的。 嗯， 还有说咱们现在这个中铁碧桂园这块它是套数也比较少，只有180多套，然后它又临近16号线这个永丰站地铁，它周边的二手房价都56000一平，您想它卖35000一平，肯定是相对来说从地理位置未来的发展都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说您如果有资格的话，我建议您别犹豫了，如果您没资格的话肯定也买不了。 对，然后中铁碧桂园当时摇号的时候是68:1，可能现在想买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嗯， 想买到的。 对，所以就说这个您先申请着，但是呢真正能不能摇上这不一定啊。 对对对， 因为确确实这个想去那边买的房有人还是挺多的。 嗯， 毕竟大家知道就是咱们国家就是北京这边哈，像这个海淀呀、啊、朝阳啊，像这种区域的这个公有产权目前还是没有其他区县的多。 嗯 啊，所以就是说这当然这两个区县是比较好的。 对对 对， 所以大家想买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 位置比较好， 没错。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专家好，这个退休了，然后就投奔子女了啊，落户呢有了户口，说老人可否在京自己买房？ 这个老人在北京有户口，然后有北京的户口啊，那就具备北京市的购房资质，那当然就可以买了。那样在这儿再重申一下这个京籍户籍家庭的一个限购政策吧。第一，就是北京已婚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房，北京单身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说您如果是已婚的状态，那您可以买两套。如果您单身的意思就是说您没结过婚，或者是结婚了离婚了，现在是自己是单身， 嗯， 只能拥有一套住房。 嗯， 那第二块呢就是说达到或超过上述住房套数的家庭暂停在本市购买住房，也就是说还是那意思啊，结婚买两套，那个未婚买一套。第三块就是在京家庭名下拥有一套经济适用房暂停在本市购买住房，如果您家庭下边有一套经适房了，您就不能再买房了。嗯， 就是 现在 就有一套，也没有两套也是不能买的，是吧？ 对， 嗯嗯，好的。所以啊，就是如果老人想买房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需要全款啊，因为毕竟老人可能很多时候贷不了款了。 对 的， 嗯， 所以说您要想买房的话可能还会受一些硬性条件的制约，就比如比如贷款这块啊，然后那个不能贷款就是意味着您得用全款买房，可能经济压力也比较大一些。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海淀这个四环之内首付500万以内的两居去哪里买，需要周边有配套的一些公立学校，最好离这个大公园还比较近一点，首付500万我觉得还是可以买到不少房子。 这个条件挺宽松的，周边有配套的公立学校这块咱们全北京都已经那个 能做到了， 对，能做到了。但是海淀这块公园其实大的公园我想着好像就有海淀公园这块比较大吧，因为海淀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公园。那这个海淀这个区域呢，在这个北京西北的3.5环，然后首付500万的话，其实选择的那个选择还比较宽泛。那可以按照目前的贷款政策，首套普通住宅贷款6.5成，那500万大概能买一个那个总价1000万左右的房子。那如果您是二套呢，那个可能就普宅贷款40成，500万就能买一个800万左右的房子。也就是说，取决于您是首套还是二套，能买800到总价800到1000万的房子。那这个数呢，比如您可以去看看这个曙光花园，能买一个2室2厅100平的房子，大概910万左右。那望河园这块能买一个3室1厅，105平左右，大概也就小1000万，980万这块。 对，其实他最后一个条件说最好离大公园比较近，说实话现在海淀离大公园附近旁边的房子还价格还是真是不便宜。你比如说是像那个八一湖御园潭，然后还有万柳公园，就它整个环境氛围好了，所以就房价也会稍微高一些。 没错啊。所以哈，就是周边的这些配套呢，刚才也说了嘛，决定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 对， 但是你反过来说，比如说你在卖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些配套嘛，那你房子也能卖上价去哈。 对对对， 其实这是一样的， 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请问啊，就是北京市的这个公积金看不看这种征信呢？ 咱们商贷肯定是看征信的。那公积金看不看征信呢，就是取决于这个公积金是国管还是市管。那国管公积金贷款呢，它是看征信的。那近两年内借款人及配偶有逾期贷款的，连续3至5次最高贷款额度下浮20%，那连续6次直接拒贷，什么意思呢？看您和您的爱人就是近两年内有没有逾期的情况。如果连续有3至5次，可能您贷款的额度就要下浮了。就比如说咱们公积金最高能贷120万嘛，那就按照20%的往下浮动，也就是说您就贷不了那么高了。如果您近两年有连续6次的逾期，那就直接拒贷的情况了。这是国管公积金贷款。那市管公积金贷款呢，暂时是对征信没有特殊的要求。虽然没有特殊要求，但是征信这块咱们也是屡次强调了啊，您一定要平时要爱惜自己的征信，不要有这些征信方面的污点。以后现在咱们国家是贷款这块看征信，那以后可能就是别的方面，我听说在国外嘛，他有坐飞机，包括一些公共设施，都是要看个人征信的。所以说个人征信这块您一定要好好的爱护爱惜。 没错。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特意的不去交自己的，比如说贷款啊什么的，可能有的就比如有的那种出去玩用的是这个国外的这个钱去买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呢可能当时还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还款它是分人民币和比如说美元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是有可能自己那边就忘了还了所以没事儿出去旅游回来之后大家积极看着点哈。 对， 这个， 能刷这个借记卡就别刷信用卡。 对， 然后就 刷信用卡的话，你也可以花那种，比如能花银联的这种哈，啊，这个相 对 来说，它可能直接转成人民币就比较好还一点。 确实有些，其实征信这块有些人，很多人都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日常的一个疏忽，把自己的征信有这些污点， 没错。 但是银行认定您的时候，他不会是说认定您到底是不是 故意的或者不是故意的，那造成这个结果了，您就要去承担。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有位朋友问到说，名下唯一住房卖出去了之后，户口能迁回到集体户吗？ 这户口迁回集体户，原则上是说，您的单位如果可以接收您的户口迁入，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就是现在我们看目前的实际状况中，没有单位接收了，是这个员工从职员从家庭户口迁入到集体户口。一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客户呢去买一套，就比如一套小户型，把你的户口用于迁户口或者是落户，或者就是说把户口就迁到外地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所以你要回你的单位去问问，就是如果单位可以接收，那是可以回去的。那如果单位不同意呢，您只能先跟买家进行一下协商，是不是可以把我这个户口晚些时候迁出去，或者能不能不暂时不迁，这样跟买房的人进行一下协商，这样 对， 看看能不能解决。 就是说能不能迁回去您还得问单位，您问这个是单位决定的。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提醒，就是最好别迁回去。为什么呢？现在北京市的政策呀，就是它有的时候也会变，比如今年您单位接收您这个集体户口了，可能以后集体户口不能落到北京了，这都是未知的。所以说您最好是能买房落上自己的户就落上自己的户，尽量别迁回去。这是给您一提醒，如果实在的话，给您一个下策，您卖房跟您这个买家去商量，能不能我户口不迁走，这样您也既然房子也卖了，然后户口也没迁走，这样一举两得。 但是估计悬，就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都还要写上这条呢，说多长时间之内把户口迁走。 对，要不说就是您就得跟买房商量嘛。 对，估计是悬的。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说，这个签约人啊，也就是卖家，在签约之后呢去世了。那去世的时候，双方呢还没有这个交税过户，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合同可以有好的解除吗？还是属于这种不可抗力吗？还是什么？ 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呀。就根据这位朋友的这个描述，属于签约后产权人去世，那这种情况呢，属于一个不可抗拒力。那像跟这个不可抗拒力还包括什么呢？就比如像自然灾害呀，然后这个社会的异常事件呀，就比如那个政府征收了，就您签约完了，这套房征收拆迁了，这种情况都属于不可抗拒力。那不可抗拒力解决方法有什么呢？ 对， 给您 他这个情况不属于不可抗拒力，对，不包含在这个不可抗拒力。就是现在这个目前的情况，就是说虽然这个产权人已经去世了，但继承人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那就是说其实这个合同到现在是没有终止的，因为他有继承人。那我们说是这个不可抗拒力，是说这个因为发生了这些事件，这合同就终止，不能再履行下去了。但是因为产权人去世呢，但他有继承人，继承人是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处理的。第一个呢，是继承人办理继承公证，然后变更新房本，由继承人继续履行合同。第二个呢，是在继承人不予配合履行合同时，房屋买受人可以通过法院起诉全部继承人，要求继承人继续履行原合同，配合买受人办理过户手续。那如果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也是可以友好解除的。那这个其实这两个办法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呢，继承人愿意继续履行这个房本呢，那我们就把这合同继续走下去。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继承人不予配合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只能是买房的人通过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个事情了。那要求继承人把这个合同履行下去，然后配合我买受人办理过户手续。所以如果就是说出现这种 时间差不多了啊，这样我们下半段再把这说完啊。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天，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5度，最好相对湿度呢5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轻雾或雾，山区呢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5%。总的来看，那今天中午到下午呢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不好，驾车呢路上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郑鑫，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还有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我们上半段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个问题没有说完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就是上半段这个问题的，我再重复一点，就是说签约人卖家在签约去世时双方还没有交税过户，这种情况下合同可以解除吗？属于不可抗力吗？首先呢，这个情况是不属于不可抗力的。那之前小人也说，不可抗力就比如有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还有政府行为等等。那不属于不可抗力的事件呢，因为他有继承人，所以要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然后通过两种办法，第一个呢是继承人不与可配合。他继承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那我们就去办理继承公证，变更房本，然后由继承人继续履行合同。第二个办法呢是，那继承人不予配合怎么办？那只能买房的人通过法院起诉来 解决这个办法，要求继承人继续履行这个合同，那配合我的买房人办理过户手续。那其实就是说，在我们在如果是买卖双方，那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是可以友好解除的。就是我们大家要是坐下来可以好说好商量的话，那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也是可以的。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还得跟人家去商量啊， 对对对， 具体去商量到底是怎么弄，还是说要去等他把这个继承手续办完了之后再继续的这个履行合同， 对 啊，还是怎样啊、 嗯、 或者说如果耽误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呢，诶，那如果也是啊，这个问题谁也不想的哈，但是如果耽误了一些时间的这个赔偿问题、嗯、可能还是得跟他们去两家去商量这个事儿。 对对 嗯。行，我们下面呢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快讯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我们下面大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北京市2018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安排情况的报告显示说，今年本市拟安排七个方面31件实事的项目，其中呢包括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的住房5万套，分配公租房的1.5万套以上，实施100项交通疏堵的工程，实现6号线西延和8号线374期的这个试运营等等。 嗯，那这个31件重要的民生民事里边都包含什么内容呢？可以说民生嘛，大家都知道衣食住行用，那小到可能是买东西，大到咱们的孩子上学啊，家里买房，这些都属于民生。那31件重要的民生实事里边都有什么呢？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类就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新建扩建一批幼儿园，在城乡社区继续建设150个养老服务驿站，组织中医每周到全市的300多个社区去服务坐诊，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块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可以说就是比如小到了咱们看病、孩子上学、养老，主要一老一小的问题。 对，从小到老都照顾到了。 嗯，那第二块呢，就是改善群众居住方面，这就是到了咱们的住房方面了。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5万套，分配公租房1.5万套以上，完成2.36万棚户区的改造。这就是说，从咱们的保障房到拆迁的这个棚户区改造，都是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那这是住的这块，那改善住这块有什么呢？继续稳步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工作，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城区的这些老旧的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些房子的、 对， 没有电梯这种问题。嗯， 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是黄村的老楼的那个加装电梯开始运行了、 嗯、 然后每人单次单人单次大概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毛还是5毛，那大概每户下来使用电梯花费到100块钱左右，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解决了比如说是低层不使用电梯，或者是我经常不在家，那我是不是要给电梯也出分摊我的钱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事一议、 嗯、 那经常使用的那你就按次交钱，不经常使用的就也不用交钱。 嗯，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 对对对， 毕竟现在很多老楼啊，尤其是一些城区里面的这些老楼啊、 嗯、 可能住的还是一些老人比较多。 对、 嗯、 那他们可能买个菜呀、啊、或者是带个东西啊上楼其实真的挺不方便的啊、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能给我们一些这种老旧小区专用电梯的话还是挺便民的。 嗯、 对呀、啊。 嗯， 然后就是咱们的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这个就包括了完成580座公共厕所的改造升级，加快推进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建设，实现覆盖90%以上的城市社区，充分利用地下的人防空间，提供10000个停车位，500处公益便民和社会服务场地。 嗯， 这块也就是咱们之前老说的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对， 嗯， 这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其实还是对我们生活比较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我们的就是临街的一些可能是之前的一些大型的菜市场没了以后怎么办呀。 嗯， 然后其实都是 包含在这一个钟社区服务圈里的。 嗯， 那解决的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菜篮子的问题。 嗯，没错。最后就是咱们最关心的，就是方便市民出行方面，也就是咱们的轨道交通的建设。那今年呢，要实现六号线西延和八号线三期、四期的试运营，也就是说至少有两条地铁要进行试运营了。那六号线西延线工程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六号线一期、二期向西的延伸段，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这样一条地铁，那就横跨石景山区跟海淀区两个行政区。也就是说，咱们以后那个门头沟、石景山就京西这块的市民要受益了，就是可能以前可能出行要通过依赖地铁，不是依赖这个公交车去海淀这边，以后呢就可能有地铁的要开通了。那从西向东设尖桥、苹果园、苹果园南路、西黄村、廖公庄、田村，共六个车站，其中换乘站有三座，也就是说，那个您还可以从这个三座换乘站换到这种 S 一号线、十一号线，还有那个一号线，也是比较方便。那这个八号线三期。第四期是什么一种情况呢？这八号线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也就是说，咱们北京是从南到北的，从中国美术馆站到咱们这个大型瀛海站的这样的一条地铁线。那就是说，全程它是有共设16座车站，那途经东城、丰台、大兴，其中有5座是换乘站，也是真的比较方便，可以换乘到一号线呀、二号线呀、十号线呀、七号线，包括14号线。可以说，就是说，您如果现在近期有换房或者想买房的这种需求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地铁沿线这块看一看。 没错，就好多这个地铁还没有开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好好的转一转。 对对 对、现在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然后毕竟今年就开始试运行了嘛，也是很快的。 我们说那个就是，尤其大家可以看一下六号线西延这块啊，它是和那个一号线是一个并行的方式运行。那我们之前知道，就是说在海淀和石景山交界的这块田村，它从五路居往西，田村廖公庄这块这边的房价，我们一直说它是长期处于一个低洼地带，相信不久这六号线西延线起来以后，这块的房子也会有一个看好的趋势吧。那个八号线也是，八号线三期四期以后，把这个大兴、丰台然后都串起来，慢慢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这个整个的北京市的这个地铁慢慢的就从环线其实变成了一张网状的一个地图了，非常方便了就。 然后我看到就是比如说像八号线啊等等，不过六号线啊，他们的这个延伸呢还能经过很多以前那些老站啊，就是到时候换乘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就实现四通八达了。 对对对。好，关于这条信息还有其他的需要跟大家说的吗？ 主要是这31项民生的工程，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地铁这块儿。因为毕竟交通一方便了，其实什么都方便了。然后解决市民出行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毕竟咱们每天都得出去，都得上班下班。然后社区一刻钟这个方便圈，我觉得也是一项比较便民的嘛。 没错啊，你看下面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关于刚才咱说那个花钱坐那个电梯的事儿 啊。 对，再一个就是免费安装，对，没有任何的预收费。这个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一些这个楼啊，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些业主集体同意，可能需要各自集资花个钱去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电梯。 对， 可能以前碰到过一些问题啊，比如有的低层的确实就是说，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我不想安电梯，因为反正我就一层，我的根本就用不上，是吧？但是高楼层的呢，可能他就会比较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比如说老旧小区免费安装啊，也不收什么样的费用，就是你像乘坐公交车一样，你刷卡是吧？每个月呢，这个百余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昨天就是在黄村，刚刚咱说到的这个首个啊，我觉得算是一个试点啊，这个施工完成了，而且投入使用了。每次呢2毛钱，我觉得还是公交电梯啊，还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啊。 这样其实就是在装电梯之前，然后之前有很多小区，大家都是采取刚才你说的那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集资，一般都是高层用户比较踊跃， 低层 用户 不愿意， 对，或者有的房子出租以后，人家根本就 不参与这个话题讨论了，所以这高层就一直比较住在高层的，而且是老旧小区，是生活一直很困难，就是有苦说不出。有了这种办法以后，就是大家先装上，然后谁使谁花钱。 对， 嗯， 你就这么算吧。比如说啊，咱们按照每天最少两次是吧，就出门，比如说下楼一次，然后回来一次啊，这个一天四毛钱。 嗯， 然后一个月的话呢，那就是 十二块钱， 对， 是吧？ 对， 真的不多啊。 对， 然后当然平常如果你要是再下去几次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几十块钱差不多了， 对， 是吧？一个人， 而且主要是老人跟小孩，还有咱们这些弱势群体，就比如残疾人啊这种弱势群体使用。嗯、那有的年轻人，我住在高层，我其实还想爬爬楼， 那你可以爬嘛， 对， 你可以选择嘛， 对呀、 啊， 对、 啊、对。但是买了东西之后，你有个电梯还是方便嘛， 对 吧？对，这样其实挺好的啊、嗯。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条这个信息啊，有房。有的房源呢刚入市就成交，有的呢却挂好几个月都卖不出去。那在当下的北京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像价格、房龄、挂牌的房源数量等等，影响着这个北京二手房的一个成交周期的因素，都在楼市下行周期释放的能量，成为了左右购房者是否出手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啊。2017年全年在一二手房交易量几乎同比减半的市场情况之下，复盘2017年的二手房市场，根据数据显示，总价在300到500万元的一居室和两居室仍然是市场的成交主力，而这些房源当中呢，也有多数是通过换房才达成交易的。 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在问，现在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其实我们在进入2018年，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可以看到北京二手房市场呢，还是跟自2017年以来的量增价跌走势的这种持续呢，还是在这种走势呢是还在继续，那市场呢仍在低温中保持稳定，那就是量增价跌呢，就是换房的次数呢在增加，但是价格呢没有上升。那在刚才说的价格了啊，在价格方面呢，2018年1月份北京二手住宅成交均价环比2017年12月份下降了2%，降幅依旧维持在3%以内，幅度并不大。不过从2017年5月份以来，北京市二手住宅价格呢是一直在下跌，到现在呢已经是连跌8个月了。那在这个从成交的户型来看呢，是户型越大降幅越大，就是在换手率呢想换房的时候呢，那大房子他们就要考虑考虑了。所以就是说户型越大呢降幅就越大。从户型和面积结构来看呢，60到90平方米的两居室在1月份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户型。而这一方面呢与当下二手房呢占比比较多呢有关系。另一方面就是说当前市场呢就是多为经济实力较差的刚需人群。那现在因为是低价徘徊呢，所以刚需市场就选择在这时候入市了。两居室对刚需人群，尤其是首次置业人群来说呢，性价比是更高一些。 嗯， 大户型呢在现在呢调控的市场上失去了交易空间。首先就是说因为调控呢抑制了改善需求的人群，那一方面呢刚需呢为主的市场并没有为大户型的这种需求的交易呢做出什么贡献。另一方面呢就是高首付高利率的情况呢使得这些人改善的人群呢就调整了购房计划，要不然就是说把购房的面积预期降低，要不然呢就是为了出售回款，或者有一些大户型呢想尽快的卖掉房，就所以 价格就低嘛， 对， 总价就低、 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大户型啊确确实实是换房现在买还是挺好的， 对， 价低嘛， 对。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下面一条信息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嘛就表示啊，说这个18届三中全会明确改革任务是要加快房地产的这个税的这种立法，适时的推进改革工作。他们的观点呢也是尽快的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按照立法先行的原则，只有等人大启动一审才开始进入立法程序。目前有关房地产税的这种推进呢并没有实质性的消息，可以关注即将召开的像比如说像两会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会啊，可能会对这方面会有一定的这种政策出台。 对， 包括其实我们还特别关注像这个租房的政策什么时候能够继续的出台一些新的啊。 是。 好吧，那我们下面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下这个 天气的一个信息哈，也是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呢办公室在2月27号上午9:30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这样一个黄色预警。受到不利的气象条件和区域传输的影响，目前我市的空气质量呢达到重度污染，预计28号的夜间扩散条件会转好，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做好一下健康的防护，也就是到明天的晚上吧，夜里才能转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戴上点口罩啊，能不出门就尽量的不出门了啊。行，那我们下面呢，抓紧时间还是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北五环外有没有总价400万元的这样一个小两居房子的，必须得是2000年以后的。 这个北五环外这个区域其实还是挺大的，并且现在北五环外其实发展还比较不错，像比如圆明园啊、上地，然后清河、马连洼这种区域就是临近北五环，就是北五环边上。然后像远点呢，比如西二旗、安宁庄、中关村软件园、西北望这一带发展也不错，像回龙观西，再远点的回龙观西，新庄桥南、永丰产业园、亮甲店，包括再远点可能冷泉这边，其实北五环外它的那个商圈也很多，像刚才我说的就临近北五环的这几个地儿，像圆明园，然后上地、清河算比较贵的，圆明园大概得有7.3万一平，上地呢可能更加贵一点，达到了8.6万，清河呢又稍微便宜了一些，到6.7万左右。那总价在400万左右买一个小两居，其实我可以建议他考虑一下西三旗、安宁庄、清河、丽水桥，包括北苑这几个商圈。为什么呢？这几个商圈啊，第一，交通，然后商业，包括这个教育配套都比较不错。第二呢，就是在他这个总价这个价钱左右，可以买一个差不多。两室一厅可以买的呀，就基本的住房需求可以保障。那西三旗商圈呢，可以看看那个旗盛家园，大概这个不到400万，390万左右能买一个90平的两室一厅，也相当不错了。像西三旗商圈，这个从包括现在这个状态跟未来的发展都是挺不错的。安宁庄商圈可以去看看金达园这个小区，那也是不到400万，390来万能买一个80平的两室一厅。那清河呢，离着这个五彩城比较近，那大家都知道五彩城是这个北五环外，包括上地华联这块是北五环外一个主要的商业大型的商业区。那清河这块可以去看看这个信息学院家属楼，这种当然的这个小区就稍微老一点，390万也能买一个60平的两室一厅。所以说，那您说我不想买那个挨着北五环的，我想往远点儿，可以去看看回龙观的房子。回龙观的房子一方面它就选择空间比较大，因为房源比较多，然后它的户型也比较多，所以说回龙观您可以去看看这个天路园，然后那个龙博苑这种小区，大概就400到430万这个区间内能买一个80到90平的两室。然后空间也就是说多了一室吧，然后您选择性也更大一些， 面积稍微大一些。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你说这个400万，我觉得现在还是很多人就是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吧。 对。 然后400万呢，我觉得下回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北京各个区县哈，比如400万左右能找到一些房子一些地方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对。 目前所知道，就刚才除了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想找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找一些比较小一点的，我看有这种30-40平的这种啊，比如说有些西城的一些老学区哈。 对， 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些400万左右的房源。 对对对，因为这个呢，确确实实现在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到65岁老人可以买新房或者是二手房做贷款吗？这个刚才其实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对，这个老年人贷款，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一定的劣势。怎么说呢？第一块就是说，有的银行根本就不给你贷款，然后个别的银行呢给贷款，但是有一定的要求。怎么说呢？就像某些银行啊，就是它的贷款年限加上借款人的年龄要小于等于65周岁，这是男性，女性可能在70岁左右。所以说呢，这块是大家容易形成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 那我还没到65周岁呢，我可以贷款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贷款的年限加上借款人的年龄。 嗯， 也就是说您现在比如大概咱们是假设啊50周岁，那您呢贷款年限加借款年龄小于等于65周岁，也就是说您只能贷15年，选择15年这种。所以说现在对于老年人买房嘛，就是说咱们尽量选择全款，然后也看您这个现在70岁以上才叫老年人吧，像咱们七十岁以下都是中老年这种朋友。个别银行呢这个对这个老年人的贷款稍微放宽一点，但是呢现在这个信贷比较紧张，然后具体的你还得去银行去打听打听再问一问。 好的，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因为刚才我看还有一条这个信息咱还没有来及跟大家说呢啊。快讯的最后一条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春节期间啊，越来越多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的漂逸族呢返回家乡啊，除了走亲访友之外，很多人都有回家买房的一些打算。一边呢是大城市的这种限购加上房价高，另外一边呢是3、4线城市楼市火热而且价格相对低，两相对比之下，返乡置业的人群也是逐渐的增加。2017到2018返乡置业报告显示说，59%的受访人群呢有返乡置业的一些意愿，其中从北京流出的返乡置业人群占比比较高，而新一线城市当中的像什么苏州啊、成都、杭州啊、南京等这些城市返乡置业人群占比还是位居前列的，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而且现在很多北京的第二居所都上这些地方去买房嘛。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全国热门返乡置业的前5名城市吧，大家可能也猜出来，就是比较咱们过去年的可以说是网红城市，那分别是什么呢？重庆、苏州、成都、武汉、南京。那二线城市前五的排名是南通、合肥、徐州、泉州跟温州。三线城市是盐城、安庆、泰州、淮安跟岳阳。那四线就是六安、黄冈、阜阳、商丘跟梅州。这些城市呢可能一二线城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嘛，可能到了3线到5线大家都不是很熟了。那返乡置业一直都是咱们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那返乡置业的人群中一半年龄都在30岁以上，为什么是这种人呢？30岁以上最起码拥有了一个经济能力。然后呢就是说可能他从大城市回来之后也可能就是想有自己的一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就有这种安定的这种心理状态吧。还有一块就是说根据咱们2017年各城市新房房价的一个计算啊，在工作城市深圳购买一间卫生间约6平方米的价钱，在家乡揭阳能买一个62平米的两居室，这就是说你要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要你家乡的一套房。那不仅如此呢，北京的平均薪资计算最快仅需要5.7年就可以在老家德州买一套90平的房子，所以说还是挺实惠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像如果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真在这些城市有自己的这种老也是老家，可能打了以后也会回去啊，或者怎样，不妨在当地买一套房子哈。 对， 当然一定要看，因为有的地方呢可能现在房市的楼市还不是很好啊，所以可能不太适合去买房，所以还得看这个二线城市哪儿，是吧？ 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做饭真的不是我的强项，我妈爱吃白菜饺子，我该怎么做呢？ 去菜市场买一颗白菜心和1斤半的绞肉，打上4个鸡蛋，放点油、盐、糖、葱、姜、蒜，切成末，搅拌均匀，这可是地道的北京白菜饺子了。当然要是有心的话，可以再切2根大海参， 这个 白菜的多汁加上海参的鲜美，保准阿姨下个月还得来看你。 看不出来，你倒是真会吃呢。 难得吃次海参白菜饺子可以，可这要是经常吃那得多少钱啊。 那再教你一招啊，想购海参团购节花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这个价格还贵吗？ 15块钱真的假的呀？ 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盒200克，大概40头左右，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3折团购，买一盒送2盒，划算的每盒才666块钱，每头只要15块钱。 还不止呢，今天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啊，每人多送一个海参焖烧杯。想吃海参了，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用开水煮沸后直接倒在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啊，又大又肥又 Q 弹的海参食材就有了。市面上这一只299，今天订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不过呢只有20个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5035的朋友说，2000不到就能吃上一年的海参，那肯定不贵呀。还有7566的朋友说，上次请客一人